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i, listeners, and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My name is Scotty.And this is Julia. Hi, Julia. How are you? Good, thank you. Hi, Scott. How are things? Oh, I'm pretty good. And I'm ready to study Teach Yourself English. What about you? Yeah, I'm ready too. So, let's go! 在上次的节目中啊，我们去了运动场，学习了运动的说法。那么这次呢，咱们还是接着运动运动吧。不过呀，还是先来学一些有用的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Fond of. Cycle. Round. Ski. Skate. Gymnastics. Ski jump. Horse.Race. Motor race. Most. Interesting. 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些新的运动的表达法，或者是一些新的体育项目的说法，比如骑自行车就叫 cycle. 在法国啊，每年都有著名的环法自行车大赛，那么这个呢就是 cycle. 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骑着这个自行车在一个这个体育场 cycle. 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骑着这个自行车在一个这个体育场里面比赛，有的时候呢是要在外面比赛，比如说绕着城市啊，或者是环绕着这个国家呀走一圈，那么这个围绕环绕我们就要用 round 这个词， R-O-U-N-D round。再来看看一些跟冰雪有关的运动，比如说滑雪，我们就可以说 ski. 那滑冰呢？ skate. 在冬季奥运会里呢，还有跳台滑雪这一项，跳台滑雪叫 ski jump。Ski, 刚才我们刚刚学过这个字 ,ski, 中间加一个小的横线，然后呢后面加 jump, 是跳起来的意思，那么 ski jump 就是跳台滑雪。从外面的冰天雪地，我们再回到体育馆里面，体育馆里有时候呢要举行一些体操的比赛，体操 gymnastics. 好了，出了体育馆，咱们再来看一看赛马和汽车比赛。赛马的马，我们可以说 horse. 那么赛马比赛，这个比赛呢，我们要说 race. 再来看看汽车赛怎么说，汽车在这里我们可以用 motor 那么汽车赛呢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想请朋友们看第131页的第四个练习。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对话，想请朋友们呢把这个对话先读一遍，然后呢试着给它复述出来，然后再翻译成中文。好了，盼望着收到您的来信。好了，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您是不是也都掌握了呢？ We have to say goodbye now. So bye from Julia. And bye from me, Scotty in Beijing.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uds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了解更多的冬季残奥会的历史。在2010年3月12日至21日，来自全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00名残疾人运动员分别在温哥华和惠斯勒两地的赛场参加了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雪橇、冰球和轮椅冰壶五大项的64枚金牌的竞争。俄罗斯代表团以12金、16银、10铜的成绩成为本届冬季残奥会的奖牌大户，而德国代表团和东道主加拿大代表团分列奖牌数的第二和第三名。 The 2010 Winter Paralympics, officially the 10th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or the 10th Winter Paralympics,were held in Vancouver and Whistler of Canada from March the 12th to 21st in 2010. The opening ceremony took place in BC Place Stadium in Vancouver and the closing ceremony in Whistler. With a theme of One Inspires Many, the opening ceremony featured more than 5,000 local performers. 15-year-old snowboarder Zach Bowman, who is an amputee, was the final torchbearer and lit the game's cauldron.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Canada hosted the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and the second time it hosted the Paralympics.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Torchbearer, torch, T-O-R-C-H, 是火炬的意思。Bearer,B-E-A-R-E-R, 是持有人的意思。Torchbearer 是火炬手的意思。Zach Bowman was the final torchbearer. 刚才我们说到 Zach Bowman 是2010年冬季残奥会的最终的火炬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R-E-R 是持有人的意思。Torchbearer 是火炬手的意思。Zach Bowman was the final torchbearer. 刚才我们说到 Zach Bowman 是2010年冬季残奥会的最终的火炬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